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27号星期一，农历2月初二，北京晴转多云，14度到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江西省井冈山市正式宣布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 11市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向海内外藏族同胞致以新年祝福。 内蒙古实施富民兴边等五边行动，打造北疆基层党建长廊。 改革的同时，如何保持稳定，如何解决 IPO 堰塞湖问题，证监会回应资本市场热点。 教育部明确，小学入学年龄截止日不再限于8月31号，由各省统筹确定。 央广时评，创意园里竖起山寨洋建筑，莫大讽刺。 第八届亚冬会闭幕，我国选手取得突破，中国队成绩位列奖牌榜第3。 汽车冲入美国狂欢节人群，造成20多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严重。 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发出的号召铿锵有力，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举国上下正齐心协力，在共同迈向全面小康的征程上砥砺奋进，奋勇前行。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评估，并经江西省政府批准，昨天江西省井冈山市正式宣布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请听报道，精准扶贫敲开幸福门。采制央广记者殷志强、谢元森，江西台记者李先。 歌声里唱的就是井冈山的拿山乡。当初红军战略转移时，村民们拿着金灿灿的玉米食送红军，而现在村民们早已经不种玉米了，而是一半时间经商打工，一半时间担任大型实景演出井冈山的群众演员。 我们现在生活还可以，前面有间，后面有厂，白天上班，晚上演戏，一个月大概是2000左右。 在相距不远的拿山乡江边村，潺潺的山泉水顺着水渠流到了300多亩草莓基地里。之前属于贫困户的杨才生正在打理着他的草莓大棚。他说，今年每个大棚能产出4000多斤的草莓。 一个棚的毛利呢，大概算下来也有3万块钱左右吧。我今年呢，趁着年轻呢，也搞了3个棚。 这首广为传唱的歌谣唱着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记录了井冈山的北大门文水村在革命战争年代食品单一、吃不饱饭的情景。可现在这些食品已经成为游客来到文水村农家乐里的招牌菜。文水村村民陈庆荣： 我们这里有4个这个农家乐，这个旅游的开啊，也带动了我们这个本地老表啊，做生意啊，搞什么吃饭啊，都带富士来了。 这几幕井冈山的变化并不是孤立的发生者，随着全国精准扶贫进程全面铺开，老区人民开始敲开幸福门。井冈山最为偏远的神山村之前就是典型的贫困村，村支书黄成忠至今记得，村民们住在低矮吊灰的土坯房里，愁眉不展，也明白要带着大家找到穷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精准扶贫。 神山村跟外界交通的只一条那个羊肠小道，外面的东西运不进来，里面的东西也运不出去。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缺乏致富的产业，老百姓主要靠背毛租生存。第三个原因就是缺乏保障措施，比如说老百姓看不起病。 精准扶贫首先要精确区分扶贫对象。井冈山市独创了精准识别贫困户的红卡和蓝卡制度。记者采访时发现，当地所有镇村的贫困户家门口都挂有标识卡，红卡为特困户，蓝卡为一般贫困户。新城镇帮扶干部罗军元向我们介绍说， 就是每家贫困户都有这样一块牌子在门口挂着，红色就是代表红卡户，蓝色就是那个蓝卡户，每块牌子上面都有他的贫困户的一些信息，以及我们每一户的那个帮扶干部的一个基本信息，包括他的电话。在他个贫困户的家里面，这个墙壁上我们也会有他的每年的收入的流水账单，有没有达到这个脱贫的标准，我们一看就是一目了然，这样我们就能做到我们心中有数。 精准识别扶贫对象只是精准扶贫的开始，精准识别特色产业才能发展经济，完成脱贫。 拿山乡可以种植草莓，因为昼夜温差大，可以产出特别香甜的奶油草莓。而神山村就适合种植黄桃和茶叶。文水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就可以大力发展旅游和农家乐。同时，井冈山地区还采取公司加合作社加贫困户的产业扶贫模式，实现从种植到销售的全产业链经营。井冈山市委书记刘红表示，精准扶贫已经敲开了老区的幸福门，但巩固脱贫成果任重而道远。 眼前收入固然重要，持续增收稳定脱贫更为重要。率先脱贫摘帽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让老区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才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在甘肃定西远古堆村，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企业运作的光伏扶贫模式。央广记者孟永辉、王岩报道。 初春，甘肃定西渭源县田家河乡远古堆村56岁的杨永福正围着煤炉盘算着今年的致富计划。 二十里面打工能挣1-2万元，这里面收入啊只10000多元。 哦，就是今年打工和地里还能挣3万多。 还有今年光伏项目给我能补3000元。 就光伏项目就能给你补3000，是吧？ 对，有信心脱贫。 老杨口中光伏项目补的3000块是村级光伏电站的收益。去年6月，160万的专项扶贫资金加上企业投资的80万，让远古堆村建成了全县第一个村级光伏电站。田家河乡乡长王宝林认为，政企合作有效补齐了基层区技术的短板。 这个光伏啊，咱们不专业，后期的维护啊、管理啊，这些乡政府啊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让他们投资建设管理，收益的时候就是按照2:1。 目前该项目预计年收益30万，收益的2/3归村集体所有，其中2万用于村里公共事业管理，18万专门用于扶持建档立卡贫困户。远古堆村第一书记张婉婷强调，钱不是发下去的，而是村民赚走的。 就是你要劳动来换取收益。我们有资金分配的一个办法，第一类就是我们设置3个公益岗位：保洁员、独居老人照顾的那种岗位、监督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上一年度我们脱贫攻坚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个人给奖励。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深建档立卡贫困户里面，它会有一些是因学、因病、因灾返贫的，就是给这种补助的。 央广消息，今天是藏历火鸡年第一天，是藏族同胞欢度的藏历新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独家专访11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并请班禅大师向境内外藏胞送上新年祝福。 大天印的中央人民广播用这来供给拍开龙镇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藏历火鸡新年来临之际，我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广大的海内外藏族同胞以及各族人民致以新年的祝福，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事事顺心，身体健康， 一 帆 风 顺。 苍茫老人那么的九月来了，准备七季今天三百降头月的七个月。 今天是藏族同胞一年中最为重要的传统节日，各地藏族群众以独具特色的民族形式欢度藏历新年。央广记者葛修远、普布次仁报道。 在拉萨，几天前藏族群众就沉浸在欢乐的节日气氛中，夜幕降临，鞭炮齐鸣，灿烂的烟火点缀着亮丽的星空。拉萨的市民家家户户拿起点燃的秸秆，在鞭炮声中品尝美味的古突，进行驱鬼仪式。古突是指9种东西组成的面粥，面疙瘩里包上9种不同的东西，代表着9种不同的寓意。 我吃的毛线 就说明在外面挣钱呀什么的拿给家里。 和汉族春节习俗一样，藏历年除夕也是藏族同胞合家团聚的日子。昨天一大早，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尼玛江热乡张达村的村民宗吉早早起来，在为一家老小打酥油茶。在酥油茶的飘香中，宗吉细数着新年前最后一天的准备工作。 像给小孩买的牛奶、糖果这些早准备好了，今天还要再买点新鲜蔬菜和水果，然后摆点歌。 藏历火鸡年除夕，高原新城青海玉树的大街小巷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氛围。在玉树市附近的文成公主庙，市民们转山祈福，祈祷世界和平。昨晚在玉树市格萨尔王广场， 富有民族特色的篝火文艺演出，吸引了周边上万名群众前来参加，男女老少都穿戴一新，聚在一起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尽情的欢乐。独具玉树特色的球桌、锅蛙、法舞及群众自编自导的舞蹈，为玉树群众营造出了吉祥、欢乐、愉快的节日气氛。大家在有着千年传承历史的格塞尔王塑像下围聚在热烈的篝火旁，共同祈福新的一年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各级党委大力实施思想驻边、组织固边、富民兴边、帮扶强边、共建稳边、五边行动，打造北疆基层党建长廊。央广记者郑颖、锡林郭勒台记者宋红梅报道。 草原的二月春寒料峭，这两天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巴音察干嘎察党员中心户哈斯巴特刚刚忙完家里的街道工作，又赶到牧民萨仁家里去帮忙。 我作为一个党员中心户，把上级惠农惠牧政策及时传达给牧民，带动周边牧民共同把察哈尔羊产业做好做强。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针对草原牧区地域辽阔、人口居住分散、党员集中难的问题，推行党员中心户服务模式，在每个嘎察选出头脑灵活、带动力强的牧民党员担任党员中心户，为周边牧民群众传达政策，帮助牧民转变生产经营方式。现在商业嗅觉灵敏的哈斯巴特和一家牧业公司达成协议，收购镶黄旗40多家合作社的察哈尔羊肉。牧民萨仁说，哈斯巴特是大家的主心骨。 以前我们以传统模式养羊，从2009年开始跟哈斯巴特合作建立合作社，这样做一个羊羔上多挣100多块钱。 党员中心户就像一座桥梁，上连党支部，下连党员和牧户，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服务链条。截至2016年底，内蒙古自治区挂牌命名的党员中心户达到9416户，领办创办合作经济组织2733个，覆盖和造福近20万牧民群众。2008年起，满洲里市新开河镇二卡社区与边防部队、公安边防派出所共同成立军警地联合党支部。二卡社区党支部书记胡亚军告诉记者，这个社区是自治区距离边境线最近的社区，距离中俄边境线不到300米。近年来，二卡社区辖区内没有发生一起无意识越境事件，社区和谐稳定。 边境无小事，事事都重要嘛，所以边境社区我们应该守望相助，团结互助。 党组织架构和力量的下沉，大大延伸了边境牧区党建工作的触角，打通了服务草原深处牧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证监会负责人回应资本市场热点问题。央广记者张明浩报道。 我一进场啊，看到媒体朋友扛着这么多长枪短炮啊。 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一开场就用时下那句十分走俏的句型“撸起袖子抓监管”来形容2016年证监会的工作状态。他说，可以概括为三个字：稳、严、进。 第一是稳，政策预期稳，市场用心平稳，改革步子稳。第二是严，我们对上市公司 IPO 的标准是严的，对资本市场出现的乱象，该盯住的盯住不放，该立案稽查的立案稽查。第三呢是进，完善了资本市场一系列基础性的制度。 有人问，既要稳又要进，证监会该如何平衡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呢？刘士余略加思索，抛出了本场发布会又一令人印象深刻的词语——珍珠项链。 打一个比方，女记者戴的这个珍珠项链呢，又有几个要素吧？又有好的珍珠，那就是高质量的上市公司；珍珠数量要够，那就是上市公司的数量还要增加，那就那条线要坚固扎实嘛，就是我们的基础制度要扎实，改革方向要正确嘛。这个珍珠项链夏天它是怕汗的嘛，有呵护啊，那就是我们的资本市场要加强监管嘛，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啊。 说到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广大股民，大家尤其关心新股发行的问题。刘士余强调，新股发行的数量、速度只是表象，大家更需要注重新股发行的质量，而出现所谓的堰塞湖问题，更应从投资者的心理效应角度做出调试。 股市一下行就停止 IPO， 那么就到这了， 大家这个预期呀、被扭曲了。去年一年把这个扭曲了的预期把它调过来，关键是站在国会的企业的质量啊，解决这个 IPO 验筛服问题的路子也是越来越宽。资本市场的根本动力在于分享实体经济发展的成果，在于为实体经济服务。 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还有衍生品市场构成了我国的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又包括交易所市场、新三板市场和区域性股权市场，呈现出多层次的特征。证监会副主席赵征平介绍说，接下来证监会会继续深化新三板和区域性股权市场改革进程。 改革的重点呢，就是市场分层，把发行、交易、投资者准入和监管多方面的改革串通起来，为呢众多的挂牌企业提供差异化的制度供给。 发布会的尾声，有记者犀利地问出资本市场野蛮人是谁，资本大鳄又是谁的问题，刘士余巧妙回答称， 在金融市场上，这个金钱的诱惑啊是巨大的，天使或魔鬼啊就那么一念之差，资本市场上那个金融家呀或那个金融大鳄呀就是半步之遥啊。只有你问我野蛮人是谁，害人精是谁，妖精是谁，资本大鳄是谁，如果我都告诉你了，那你说我下一步会怎么干活？ 稳当先，严护航，进铺路。2017年，各方期待一个更加稳健、安全、制度完善的中国资本市场。 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印发通知，明确提到就读小学一年级儿童的截止出生年月，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统筹确定，也就是说8月31号有可能不再是小学入学铁定的截止日期了。央广记者刘乐报道。 这次教育部印发通知，把小学入学年龄截止日期统筹确定权给各地方，不少人认为以后不再限于8月31号这个截止日期了，对此有的家长表示支持。 因为现在孩子越来越多，那个家长的压力也特别大，我觉得这个给孩子也是一个空间，给我们家长也是一个空间。 但同时也有家长认为孩子过早上学没有必要。 实际上我觉得7岁8岁才合适，因为现在小孩课业也挺重的，比我们那时候说实在的难多了，像他6岁就上学，我觉得真没必要。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教授认为，这次教育部印发的通知，我们不应该简单的理解为以后就彻底放开了入学年龄截止8月31号的这个限制。 在这个文件中提到2点，实际上是必须关注的。第一个其实就是它还是必须依照现在的义务教育法，根据这样一个条件，其实各个地方其实还是会设定一个时间限制。因此从目前看来，可能很多地方还是会按照原来的8月31号来作为一个截止时间。第二个其实就是教育部他是说根据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这个入学的这个截止时间，但这里面这个实际情况就可能复杂了。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孩子入学年龄截止时间不论具体调整到哪天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以未来发展弹性的入学时间似乎更好。熊丙奇教授认为，这次教育部印发的通知也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 也确实想到这个改变现在一刀切的方式，因为一刀切确实对孩子的入学来讲具有一定的不科学性。总体上看来，如果真的要解决这个学生入学的问题的话，在国家层面它应该是实行弹性入学，就是这也是国际的通行的做法。因为国外有很多国家，它是按照在5到7岁之间，然后有家长根据孩子的这种智力发育情况和家庭的情况来选择孩子的入学时间。 央广时评：创意园里竖起山寨洋建筑，莫大讽刺。撰写萧元。安徽滁州一家影视动漫创意园近日建起2栋标志性建筑，按同比例打造的狮身人面像和变形金刚。以创意为主题的影视动漫城却靠复制洋建筑撑门面，真是莫大的讽刺。近些年来，类似的事例在全国各地层出不穷。2014年，石家庄的一座高仿狮身人面像就曾引起埃及方面的关切。山寨白宫、山寨凡尔赛宫、山寨埃菲尔铁塔、山寨凯旋门更是在全国各地到处开花，常常令人啼笑皆非。国外好的东西当然可以吸收为我所用，但一定是借鉴其理念思想，而绝不是简单照搬照抄。要知道，建筑可以克隆，文化文明不能复制。 频频打脸辣眼睛的山寨洋建筑背后，有为了迅速盈利而引发的习惯性懒惰。创意离不开智力支持，创新一个建筑样态显然不如搬一个洋建筑来得快。简单模仿的背后，还有缺乏文化自信、以我为鉴、以我为丑的崇洋媚外。不知道，或者说不屑于知道，只有立足于民族的大众的文化创意，才能有长久的生命力，最终患上了山寨依赖症，得了精神软骨病。狼牙山上的醉翁亭，如果当初照搬一个苍狼亭上去，建亭的僧人智仙就不会青史留名，为醉翁亭命名的太守欧阳修如果照抄兰亭集序，也就不会有醉翁亭记传颂千古。反观滁州的影视动漫创意园，其运行后会生产出什么样创意的文化产品，很难引起我们的期待。既然名曰创意园，就该有些与众不同的个性，这种对特色的追求要不得拿来主义。唯变所出，万变不从，这是古训。文化产业不能丢了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灵魂，更不能丢了我们自己的民族禀赋。 武警部队不断加大实战化训练演练力度，反恐处突抢险救灾能力水平不断提升。央广记者孙崇峰、肖西、杨小燕报道。 各小组注意，一伙暴恐分子持爆炸物劫持一所。 这里是长江三峡库区，一场不打招呼、不设导条方案的反恐演练骤然打响。一艘货轮被暴恐分子劫持，载有爆炸物驶向三峡大坝。大坝上一伙潜入的暴恐分子也企图实施破坏。武警宜昌支队支队长刘少奎： 启动两个巡逻小组先期处置，特勤分队派出两个作战单元，确保目标截点安全。 前方船只请注意，第一船是警戒水域。 演练中，被劫持的货轮被武警高速船艇拦截逼停，特战队员迅速跳帮登船，抓捕了多名暴恐分子。真实的场景和随机出现的复杂情况，极大地磨练了特战队员的反恐能力。刘少奎： 确保快速出动、快速展开、高效处置。 根据上级通报，目前有数名歹徒劫持人质。 这里是上海市焦某训练场，一场针对特大城市 CBD 反劫持演练正在进行。五支队特勤中队中队长于晶晶： 在这次演练中，也充分暴露出我们在战权预知、现场处置和战法运用当中的诸多不足，让我们对以往的训练进行反思和检讨。 新闻动车组：南昌225重大火灾事故，公安机关已控制24人，并对另9人开展追捕。故宫博物院首个传统工艺工作站落户安徽黄山。宁波立下军令状，年底前全面消除劣五类水。请听报道。 2月25号，南昌市海航白金汇1楼唱天下 KTV 发生重大火灾事故，导致10人死亡，有13名受�伤人员在医院救治，其中3人病情较重，正在抢救中，其他人员生命体征平稳。火灾事故发生的原因初步认定为工人违规焊割施工。南昌市副市长杨文斌： 他还没有进入到装修的环节，他是股东跟小包头双方呢私下签了一个合同，要求呢是20天之内拆除原来的家具和装修，整个装修工作呢还没有正式启动，还处在原来的老的建筑物的拆除过程当中。 目前公安机关已控制涉事人员24人，另有拆除业务中间转包人、 KTV 股东等9人正在追捕之中。央广记者范存宝、江西南昌报道。 近日，故宫博物院安徽黄山徽州传统工艺工作站在黄山建立，旨在培养更多传统文化人才的故宫学院徽州分院也同时成立，作为故宫博物院设立的首个传统工艺工作站。工作站将以试验徽墨、徽州雕刻、徽州漆器修饰等传统技艺振兴为重点，展开一系列合作，为保护中华文化遗产提供新的途径。安徽省文物局局长何长峰： 故宫的优秀团队和我们徽州的优秀的手工艺人强强联合，优势结合，发扬了工匠精神。 央广记者张秋实、黄山台记者王丽华、黄山报道。 宁波市委市政府近日与各县市区政府签订责任书，向市民作出郑重承诺，年底前全面消除劣五类水。宁波市江北区城区内河管理中心主任刘胜光介绍，针对污水直排问题，他们打算进行截污清淤， 上游的所有管道只有排污的地方全部进行雨污分流， 来彻底的切断我们这个污源。 宁波出台史上最严治水考核办法，实行一票否决。宁波市环保局副局长、治水办副主任郑玉芳介绍说， 任务呢是作为一票否决，宁波的水质只能更好，不能变坏。 央广记者曹美丽宁波报道。 第八届亚洲冬季运动会昨天在日本札幌落下帷幕，中国队以12金14银9铜的成绩位列奖牌榜第三。央广记者管欣札幌报道。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the flag bearer of 32 countries and regions. 经过八天的激烈角逐，北京时间昨天下午5点，第八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在日本札幌闭幕。我国选手满丹丹高举五星红旗率先入场。在闭幕式上，我国花样滑冰组合于小雨、张浩进行了精彩的冰上表演。此次亚冬会，中国派出157名运动员组成236人的代表团出征，参加全部64个小项的角逐。最终，中国队以12金14银9铜的成绩位列奖牌榜第三位，东道主日本和韩国分列奖牌榜前两位。中国代表团在多个项目中都有新的突破，比如中国选手包揽亚冬会花样滑冰双人滑冠亚军，男女冰壶队实现双冠包揽，并且都是首次夺冠。中国冰壶队队员王冰玉： 我觉得大家通过自己的努力能把国旗升起来，然后能听到奏国歌，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一个运动员最大的骄傲。 1.4公里越野滑雪并不是我国夺金热门，满丹丹在比赛当中奋力拼搏，一举拿下了这枚计划外的金牌。 作为一名中国人，作为一名运动员，他不管是首金不管是什么，他比赛就在赛场上都想把中国的国旗升到最高点，就是这个信念。 另外，中国队在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单板滑雪等项目也斩获金牌。随着亚冬会圣火在全场注目下逐渐熄灭，亚冬会主题曲《冬日之歌》的响起，札幌亚冬会正式落下帷幕。 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2017》，首次对全国各省区市大数据发展水平做出了综合评价，其中北京、广东、上海、江苏、浙江位列第一梯队。 公安部昨天透露，去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地下钱庄重大案件380多起，打掉作案窝点500多个，涉案交易总金额超过9000亿元人民币。 环保部督查发现，邯郸市河北天瑞橡胶有限公司被查封后仍有生产迹象，企业的相关情况已移交给当地政府和环保部门进行查处。 河南项城连日来举行多场农民工招聘会，通过实施家门口就业工程，吸引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就业。 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昨天发表声明说，伊政府军当天收复了摩苏尔西部城区的首个街区马蒙区。摩苏尔是伊拉克西北部尼尼微省首府，是伊第二大城市，于2014年6月被伊斯兰国占领。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最大城市新奥尔良25号晚发生一起严重事故，一辆汽车冲入参加狂欢节的人群当中，造成20多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严重。警方说已抓获一名与案件有关的男性，但目前看来事故没有恐怖袭击嫌疑，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蒋勇、卫东，主播忠诚、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臭猴子，情人节有啥表示？ 如果非要给爱情一个见证，我希望是闪耀钻石，玩闪耀钻石赢克拉美钻，紫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